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六，农历8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泽华。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向2021中关村论坛视频致贺， 2021中国企业500强榜单公布，中国企业500强规模逆势增长，全球行业地位显著跃升， 东北地区发电采暖用煤实现中长期合同全覆盖，确保东北地区人民群众温暖过冬， 我国已有5类24个新冠病毒疫苗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普通人群是否需要接种加强针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2亿3041万，累计死亡472万4876例。 以下是详细内容。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2021中关村论坛视频致贺，总台央广记者刘乐、潘毅报道。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世界经济复苏面临严峻挑战，世界各国更加需要加强科技开放合作，通过科技创新共同探索解决重要全球性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共同应对时代挑战，共同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习近平强调， 当今世界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具有全球视野，把握时代脉搏，紧扣人类生产生活提出的新要求。中国高度重视科技创新，致力于推动全球科技创新协作，将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加强国际科技交流，积极参与全球创新网络，共同推进基础研究，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营造一流创新生态，塑造科技向善理念，完善全球科技治理，更好增进人类福祉。 习近平强调，中关村是中国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关村论坛是面向全球科技创新交流合作的国家级平台。 中国支持中关村开展新一轮先行先试改革，加快建设世界领先的科技园区，为促进全球科技创新交流合作做出新的贡献。 2021中关村论坛当日在北京开幕，主题为智慧健康碳中和，由科学技术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021中国企业500强榜单在吉林长春公布，榜单显示，中国企业500强规模逆势增长，全球行业地位显著跃升。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总台记者刘天思、苑静伟报道。 榜单显示，2021中国企业500强规模逆势增长，共实现营业收入89.8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了4.43%。同期，世界500强的营业收入下滑了4.81%。中国企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兼理事长朱红任介绍， 这样的一个数量呢，是在这个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取得的。中国企业能取得一个持续不断的增长，恰恰是中国的体制优势和中国巨大市场优势的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 同时，榜单显示，2021中国企业500强的利润总额达到6万亿元，比上年500强增长了7.75%。500强中，营业收入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有222家，比上年500强的217家增加了5家，在数量上继续呈现出稳中有升趋势。同时，8家企业的营业收入超过了1万亿元门槛，预计明年榜单中万亿级的企业有可能首次突破10家。 五百强企业中共涉及75个行业，制造业企业数量明显增加。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强度持续提升，五百强企业平均研发强度增长至 1.77%， 提高了 0.16 个百分点。这个数据创下了平均研发强度的新高，在全球行业地位也更加突出。朱红任， 我们自主创新的能力，在基础研究的能力方面还有很多提高的空间。2021榜单的揭示的数据呢，是达到了 1.77%， 这样的一个数字呢，实际上又有了一个跃升，对于中国企业持续增长充满了信心。 2021中国民营企业五百强峰会今天在长沙举行。2021年中国民营企业五百强榜单和调研分析报告正式发布。2020年民营企业五百强不断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主要指标又有新提高。总台驻湖南记者姚姚、娄超报道。 峰会发布的2021年中国民营企业五百强榜单显示，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京东集团、恒力集团有限公司荣登2021中国民营企业五百强榜单前三位。2021中国民营企业五百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2020年民营企业五百强在做好疫情防控、加快复工复产的同时，持续加强创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提升质量，打造品牌，强化公司治理，主动防范和化解各类风险挑战，不断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主要指标又有新的提高。杉杉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杨峰， 目前国家制定的中国制造2025，包括战略新兴产业这一系列的政策支持和引导，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方向的指引。那我们民营企业其实就是根据这个指引，把我们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做好这些产业，为国家的产业结构的优化，特别是补短板、卡脖子这些行业把它补齐，这是我们应该要去做的。 报告显示，民营企业五百强入围门槛达235.01亿元，比上年增加32.97亿元，资产总额超过1000亿规模的企业有98家，比上年增加18家，共有31家内地民营企业五百强入围世界五百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黄荣， 尽管呢面临着国际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不确定性呢不断的增加，但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广大民营企业呢还是信心满满，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了新发展格局，努力实现了高质量发展。 东北地区发电采暖用煤中长期合同全覆盖集中签约仪式今天举行。此次签署的煤炭中长期合同供销量总计约680万吨，将发电供热企业中长期合同占用煤量的比重提高到100%，确保东北地区采暖即民生用煤和人民群众温暖过冬。总台央广记者王义群报道。 在签约仪式上，包括华能、大唐、华电、国家电投、华润电力、国家能源、中煤等18家煤炭供需企业代表集中签署了采暖发电用煤中长期合同，累计签约合同量680万吨，将发电供热企业中长期合同占用煤量的比重提高到100%。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运行局局长李云清， 12家煤炭企业加上我们6家电力中央的发电企业举行了集中签约仪式。这些合同签下来以后呢，我们冬季的供暖和发电用煤的保障位基本上得到了这个稳定。 中国华能集团燃料部市场研究处张海林表示， 踏实一些了，应该说对今年四季度发电供热用煤这个保障呢，起到了比较好的作用，弥补了在东北地区发电供热用煤的缺口。 据了解，经过衔接，今年四季度发电供热煤炭中长期合同煤源已全部分解到各重点产煤区。全国煤炭交易中心数据显示，截止目前，今年全国煤炭中长期合同整体执行率超过90%。全国煤炭交易中心副总经理李忠民， 煤炭中长期合同为推动上下游行业持续健康发展，促进煤炭市场供需平衡，保障全国煤炭的稳定可靠供应和能源安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全国煤炭交易中心将做好合同汇总及后续的履约监测等工作。 湖北省过江新通道武穴长江公路大桥今天通车，打通了鄂赣皖豫四省毗邻地区的省际南北向快速通道，对加强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联系，促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总台记者郭淼、林书报道。 湖北武穴长江公路大桥为双塔双锁面单侧混合梁斜拉桥，采用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每小时100公里。大桥北主塔为钻石形结构，南主塔为 A 型结构，这也是目前湖北省主塔最高的不对称斜拉桥。中国铁建大桥局武穴长江大桥项目负责人李福友： 为解决施工技术难题，我们在主塔施工过程中采用国内首创的 A 型开口式下扭腿结构，有效解决受力结构复杂难题。大桥南边跨施工中采用国内首创的一体两用支撑支架体系，解决了大体积混凝土早期易开裂的问题。 湖北武穴长江公路大桥的通车，在打破两岸交通壁垒的同时，和沪蓉、沪渝、杭瑞等多条东西向高速公路高连成网，并和济广、大广等高速公路共同构成南北向交通通道，打通了鄂赣皖豫四省毗邻地区的省际南北向快速通道。湖北交投鄂东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武穴南管理所管理员陈媛媛： 从武穴南站上站的话，第一个往阳新方向过桥往枫林一个互通的话，可以接通杭瑞高速；往武穴西方向的话，连通沪渝高速，然后可以连接阜银高速。 另据报道，同一天连接咸宁赤壁市和荆州洪湖市的赤壁长江公路大桥也正式通车，将武汉城市圈环线高速公路及绥越、沪渝、汉洪涧、京港澳、杭瑞等多条高速公路连接成网，长江两岸无缝对接，从赤壁过江到洪湖仅需5分钟。赤壁长江公路大桥全长11.2公里，其中长江大桥全长3.35公里，全线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00公里。 本台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部门近日印发关于整治虚拟货币挖矿活动的通知，明确加强虚拟货币挖矿活动上下游全产业链监管，严禁新增虚拟货币挖矿项目，加快存量项目有序退出，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如期实现。根据通知，虚拟货币挖矿活动只通过专用矿机计算生产虚拟货币的过程，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大，对国民经济贡献度低，对产业发展、科技进步等带动作用有限，加之虚拟货币生产交易环节衍生的风险越发突出，其盲目无序发展对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节能减排带来不利影响。通知明确，区分虚拟货币挖矿增量和存量项目，严禁投资建设增量项目，禁止以任何名义发展虚拟货币挖矿项目，加快有序退出存量项目，在保证平稳过渡的前提下，结合各地实际情况，科学确定退出时间表和实施路径。通知要求全面梳理排查虚拟货币挖矿项目，严禁新增项目投资建设，严禁以数据中心名义开展虚拟货币挖矿活动，严格限制虚拟货币挖矿企业用电报装和用能，严禁对新增虚拟货币挖矿项目提供财税金融支持。通知指出，加快存量项目有序退出，将虚拟货币挖矿项目纳入差别电价政策实施范围，执行淘汰类企业电价，不允许虚拟货币挖矿项目参与电力市场，停止对虚拟货币挖矿项目的一切财税支持，停止对虚拟货币挖矿项目提供金融服务，按照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规定限期淘汰。 第13届中国航展将于9月28号至10月3号举行，将全面展示我国航空航天及国防科技发展的伟大成就。一批代表世界先进水平的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成果将进行全球首发、中国首展。总台央广记者郭淼、江小晨报道。 一批代表世界先进水平的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成果将进行全球首发、中国首展。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大校表示，歼16D 电子战飞机、无侦七高空长航时电子战无人机都将在本届航展上首秀。军事专家傅前绍认为， 16D 呢，这款战机载重大、航程远、机载设备先进， 因此让他首次在主要航站亮相具有一定的意义，就说明我们在战术电子对抗方面已经跨上了一个大的台阶，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航展新闻发言人李恒说，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在此次航展上将突出强军巨星主题，携大批新型武器装备盛装亮相，全景式呈现兵器工业的高科技、国际化、体系化综合实力。 我们今年呢有一款全新的轮式装甲车将在本届航展首发亮相，这个装甲车呢防护性能好，承载能力强，并且采用了很多新的技术，比如说全轮转向、半主动悬挂等等，它的各项性能呢全都达到了国际的一流水平，请大家拭目以待。 另外，空间站组合体天问一号、嫦娥五号、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返回舱等几十项展品也将组团亮相中国航展。 科技部及中国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截至目前，我国已有五类24个新冠病毒疫苗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普通人群是否需要接种加强针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总台央广记者朱敏报道。 科技部副部长张宇东25号在中关村论坛上表示，截至目前，我国已有五类24个新冠病毒疫苗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处于全球第一方阵， 其中有9个疫苗进入3期临床试验阶段，4个疫苗已附条件上市，其中2个疫苗获 WHO 纳入全球紧急使用清单，另有3个疫苗获批国内紧急使用。同时，我国向全球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出口援助了超过5亿剂新冠疫苗。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中心主任尹尊栋表示，新冠疫情形势决定我国疫苗使用策略的特殊性，中国免疫策略制定需要考虑的因素是全体人群普遍易感，多数地区和人群当前现实感染风险极低，但输入性风险持续存在。针对加强针的问题，他指出，我国目前策略是对重点人群在完成免疫程序6个月之后可以开展加强接种，其他人群是否要打加强针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重点人群主要包括了这个3类的这个人群，一个是输入风险高的这个人群，主要是现在的像在这个海关啊、边检啊、隔离点啊、定点医疗机构的，另外一个是免疫功能相对弱的或者是60岁以上的这个人群，再一个呢就是由于要出国的这部分人群。 昨天0至24时，哈尔滨市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例。本轮疫情中，哈尔滨市已经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4例，其中33例是巴彦县报告。目前巴彦县已经完成了2轮全员核酸检测。总台驻黑龙江记者冯志远、黑龙江台记者王雪报道。 新增的8例确诊病例均在巴彦县，都是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期间及开展全员核酸检测中主动筛查发现的。哈尔滨市卫健委副主任柯云南说，当前流调溯源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没有按疫情防控要求进行核酸检测的人员，健康码会调整为黄码。 在此期间与确诊病例有过接触史或回活动轨迹有交集重合的人员，迅速做好个人防护，立即拨打社区或属地疫情防控部门电话，不要外出，积极配合工作人员进行流调、核酸采样、相应疫情管控等措施。 当前巴彦县已经完成了2轮全员核酸检测，重点地区兴隆镇和兴隆林业局已经完成了4轮全员核酸检测，目前正在进行第5轮全员核酸检测。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巴彦县的核酸日检测能力已经由4500份提升至30500份，能够满足当前核酸检测需求。哈尔滨市巴彦县县长王玉新： 截止到目前，共排查密接1215，次密接768人，共计1983人，现集中隔离已经超过了1500人。同时啊，我们在落实好分区分级防控措施的基础上，保畅通、保供应。目前，我县防疫物资和主要生活的物资供应充足，价格平稳。 另据报道，厦门市今天召开疫情防控情况新闻发布会。昨天0至24时，厦门市共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例，系从密切接触者中排查发现。截至昨天24时，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23例。目前亦有1名危重症患者转为重型，6名重症患者转为普通型。 今天厦门开展新一轮全市全员核酸检测，截至16时已累计采样450万余人，采集完成率达87.2%。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受疫情影响，游客暂时无法畅游厦门。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厦门市旅行社还将继续暂停组接团业务。 澳门新冠病毒感染应变协调中心今天表示，为应对最新出现两例新冠肺炎输入关联病例，防范疫情在社区传播，澳门已启动及时预防状态，实施分区分级精准防控措施，从今天下午15时起启动为期3天的全民核酸检测。总台驻澳门记者肖中仁报道。 据澳门新冠病毒感染应变协调中心25号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澳门此次启动的核酸检测共设52个检测站，376个采样点将24小时开放，共为期3天。检测对象是澳门居民及所有在澳逗留人士，费用全免。其中还设置了7个关爱检测站，供3岁以下幼童和长者、孕妇和行动不便人士免预约检测，每15分钟公布一次排队轮候人数。澳门新冠病毒感染应变协调中心副主席欧阳瑜： 为了迅速主动筛选出可能潜伏在社区的病例，及早给予隔离治疗，阻断新冠病毒在澳门社区的传播，现在我们宣布9月25号下午3点至9月28号下午3点启动全民核酸检测计划。 就是启动全民核酸检测的计划。 应变协调中心表示，9月24号和25号，澳门新确诊的第65例和66例病例，分别是27岁和32岁的尼泊尔籍男性，两人均在澳门同一家医学隔离观察酒店从事保安工作。经流行病学调查分析，两名患者与正在酒店隔离观察的第64例输入性确诊病例属关联个案。澳门特区政府卫生局局长罗义龙： 第65例和第66例病例，根据我们的流行病学分析，从他们的接触史、他们的发病先后次序，很明显他们是与第64例是相关的，我们定义成为输入关联的病例。 为有效防控疫情，澳门特区政府稍早前已宣布从25号0时起进入及时预防状态，并采取分区分级精准防控措施。所有从澳门离境人士需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此外，澳门的大中小学从25号起暂停所有教学活动，澳门文化局、体育局等单位暂停开放体育和文化场馆，并取消各类活动。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0至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8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8例，本土病例10例，黑龙江8例，均在哈尔滨市，福建2例，其中莆田市1例，厦门市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2例，均为境外输入上海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4例，均为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1020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19,460,000余次。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国庆的脚步越来越近，今天北京天安门及长安街沿线的国庆景观布置全部完工亮相。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主题花坛，花坛顶高18米，蓝体书写祝福祖国、欢度国庆等字样。长安街沿线的十组花坛也惊艳亮相，吸引大量过路市民的合影留念。 近日，2021广电视听产业高峰论坛发布，2020年我国持证及备案机构网络视听收入达2943.93亿元，同比增长69.37%。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今年1至8月。全国累计发生森林火灾525起，受害森林面积2610公顷，人员伤亡27人，较去年同期分别减少48.0%、66.3%和32.5%。发生草原火灾12起，受害草原面积3388公顷。 与去年同期相比，受害草原面积下降 46.7%。 国庆将至，随着天山南北棉花逐步吐絮成熟，我国棉花主产区新疆进入棉花采收季。目前棉花采收在新疆北部一些棉区率先拉开帷幕，预计到十月上旬，南北疆各大棉区将进入大面积集中采收期。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今天0:35，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2,3,418,451例，累计死亡4,724,876例。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5:21，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285,3,604例，累计死亡687,084例。总台央广记者李静报道。 随着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住院人数的不断增加，近来美国多个州的卫生官员呼吁公众在冬季到来之前及时接种疫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最近的一项分析显示，过去一周接种疫苗最少的10个州的新冠肺炎平均死亡率比接种疫苗最多的10个州的平均死亡率高出4倍以上。华盛顿大学方面预测，到今年年底，美国新冠累计死亡病例将达到77.5万例。欧洲方面，较低的疫苗接种率和德尔塔毒株持续蔓延，造成疫情在希腊北部出现反弹。塞萨洛尼基亚里斯多德大学环境工程学教授萨利亚尼斯对希腊北部的疫情状况和儿童群体的新冠感染率表示担心。 预计目前儿童新冠肺炎病例的人数至少超过了6000例。根据数学模型测算，到今年年底，44%的新增病例将是低龄儿童，届时儿童新冠病例可能达到12000例。 亚洲方面，新加坡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近日连创新高。新加坡抗疫跨部门工作小组24号宣布，自9月27号起收紧防疫措施，社交聚会与餐馆堂食人数将从5人减少至2人，为期1个月。韩国媒体援引韩国卫生部门消息报道称，韩国24号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273例，创下了韩国自去年1月20号报告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以来单日新增确诊病例的最高纪录。韩国国务总理金富谦24号表示，从当天开始，韩国首都圈地区的餐厅和咖啡厅允许6人聚会，但其中必须有至少2名完成新冠疫苗接种者。 其他国际消息。德国联邦议会选举将于当地时间9月26号举行。由于执政长达16年的现任总理默克尔不再参选，德国此次将选出新一届联邦议院，还将迎来新任总理。24号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德国社民党及其总理候选人肖尔茨凭借26%的支持率继续领先。联盟党以22%排名第二，绿党的支持率降至16%。 当地时间25号，伊拉克总理办公室发布声明称，伊拉克部分部族首领召开会议，并呼吁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伊拉克政府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声明称，该会议为非法举行，仅为部分政治人物的个人意见，不能代表伊拉克各地人民。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24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要求以色列在1年内撤出其1967年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并威胁收回对以色列国的承认。 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24号以视频方式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呼吁国际社会鼓励阿富汗塔利班践行承诺，以稳定阿富汗局势。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童林、张磊、演玲，主播泽华、玉磊。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广网或。